锵锵三人行，你看这个为了讨李菁的欢心啊，我把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帅哥小鲜肉都给你请来了， 除了年龄之外什么都没有，让你失望了。 我们这种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颜值他就顶尖了， 没法看这节目。 颜值担当， 颜值担当 瘦了20斤，别人还说你怎么这么胖啊。 你还真是最近 瘦了，我就为了王冲老师真是拼了现在。哎呦， 他跟王冲老师也打了个裸奔的赌。 哎呦， 哎，你再跟大家再重复一遍，王冲老师听一下。 我就不说，我昨天去考察长城了。啊，我真去看了一下长城，哎，那段特别美，找个夕阳西下的时候。 就赌注我再说一遍，如果特朗普遭到弹劾， 对， 谁裸奔？ 王冲老师裸奔。 啊，就他的意思，他没法， 绝对不会被弹劾。 你是绝对认为他绝对会弹劾？ 哎，是这样的，对 对 对。 如果这个特朗普遭到弹劾，王冲老师不仅上次是在我们这儿裸奔， 要上长城。 上次是说上了长城了。 啊，我希望你赢。我现在 赢。他现在好，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都选好了。 对。所以最近格子呢，也是对于这个美色呀非常感兴趣。 我一直都感兴趣。 特别跟我推荐了一个他让他特别激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呢，有个美丽的 模特， 哎，不是中国的啊，外国的，这好像也是个国际新闻，是话题。本想拍片当模特，却被绑架成性奴，在暗网拍卖。我天哪，这简直具备了所有吸引人的一个要素，是吧？你先看看她什么模样，你看，就是这个姑娘，然后你再看，哎，除了在网上发自拍呢，平常也会当模特拍一些 片子。是英国人吧？ 英国人。 对。哎， 然后呢，接到了一个拍片邀约，让他去米兰中央车站，哎，然后呢，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原来是一场绑架。他们给这个妹子手臂上注射了一种会导致四肢无力的药水，然后把她绑起来，塞进行李箱。哎，这不是这个妹子，这是后来这个情景重建的时候啊，就是这样，胶带绑着，然后弄在这个车后座，2个半小时，她被带到了意大利都灵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被称为鬼城，有很多度假屋，她就被带在这间小屋，你看，就在被这个地方关了， 关了六天， 绑匪还拍了照片。拍照片不是为了这个肉金呢、赎金呢，是为了把它放在暗网上当性奴卖掉。拍卖的起价，格子是没法支付的，30万欧元，是吧？ 但我有比特币。 啊，你有比特币？ 用比特币来支付是吧？暗网上都是用比特币来支付的。 不一定，现在有几种那个，而且比特币刚刚分裂了，比特币刚刚分裂成了比特币和比特币现金。 然后呢，这个这就是这个，哎，但是你先说，格子，为什么这个话题令你那么激动呢？ 这有一切这个戏剧冲突的元素，暗网，然后这个性奴还拍卖，而且我后来是看了英国的太阳报，不是特别可靠的一家媒体， 八卦嘛， 对，就小报嘛，我们说不像三联生活周刊，然后那个， 但是人家有3版女郎是吧？ 有的， 是他们吧， 有的 ，对吧？ 结果这个太阳报呢，就弄了个完整的这个人的自述。这个自述里面说呢，说当时威胁他是要卖到中东国家，而且呢，说是那个卖法是一个人玩够了之后可以当礼物送给朋友，直到这个玩全部人都玩够了，然后就去喂老虎。 哇！ 为什么要喂老虎呢？ 因为中东很多土豪喜欢养老虎。 对，那为什么你卖了又就要弄死他呢？ 就是说玩够了之后， 没价值了，是吧？ 当大家都玩够了之后，去喂老虎，这太阳报说的。 还可以留着嘛，还有人需要的嘛。 朋友圈可能不大。哎， 但是为什么最后就说又把它放了呢？ 这个事儿很蹊跷，到现在我去看各大外媒，警方没有明确的结论，只是说像这营销号、自媒体都暗示说是这个有他们的理由是发现这个女的有孩子。 然后他们两个孩子， 对， 是吧？ 对，他20岁，但有孩子。然后他们道义有道呢，就觉得说我们不去弄这个有孩子的，所以给送回去了。 这个有点奇怪， 有点蹊跷。 是， 对啊，那放了他们自己的这安全呢？ 而且还是自己开着车把他送回了英国驻意大利的大使馆，这个就更蹊跷了。因为一般说劫匪没这么傻。 你看这儿说的这很有意思，说，劫匪决定放了他吧，但是究竟怎么放，这个陷入了纠结。 于是他们决定联系这个经纪公司啊，然后经纪公司呢，震惊之余冷静下来，一边跟绑架者讨价还价，一边报了警，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赎金50,000欧元，就跟这个经纪公司，然后呢，这个交易谈成了，放人的时候，绑匪陪着妹子来到英国驻米兰大使馆，准备放她走，结果被警察逮个正着。 啊，我还以为他是自首去了呢，对。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放他，我看这个网上还有很多的，也是很多的议论，也是认为这个土匪还是有慈悲心的。听说是有是孩子的母亲之后，好像就跟他们原来的某种，规则不太相符，是吧？就把他给放了。 莫非也是道义有道？ 但是我看这里面还有两处蹊跷，一个呢是他这个他不是留了一封信吗？那个信里面说呢，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备受尊敬的成员，坚持要放他。这个我觉得有可能这才是真正 的，这可能是个孩子的父亲。 而且呢还说这个因为被抓住的人是一个波兰裔的，也是英国人嘛，说这个人呢在被抓到之后承认他跟这个女的发生了性关系。 哦， 那就 是这两个比较 心生怜悯是吗？ 对，有可能会不安生情愫，咱们都不知道，瞎扯。对， 那你说这个事儿的点在哪儿呢？格子， 我不知道点在哪儿，我也是被人推荐之后就觉得是师兄弟情深嘛，这种好新闻都要跟你分享一下。 不是，是，我也是被他的照片所吸引，对吧？ 对。 但是呢，哎，你们刚才我觉得就有一个小点儿，就是说啊，哎。道义有道，其实说实在的，就是说咱们不能希望满街都是尧舜，一夜之间这个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也不知道他们听不听我们电视台的这个呼吁哈，就是 有一种民生节目的感觉。 很多时候这个犯罪分子是吧，哎，要是我说啊，就是说当然你是要犯罪的，但是呢永远都有啊临头那一点点的一个善念。其实我今天真觉得挺宝贵，为什么？就我这个可能是混淆是非爱憎，可是我现在经常会感觉到，比如说啊，警察执法有没有一个自由裁量权？有的，对吧？比如说我一直记得，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去香港机场，这个超速，有个警察，好，他一超速，然后呢，你看。我们给他解释，就说我们这飞机还有40分钟，马上就赶不上了，很重要的事情。这个警察在这个时候实际是可以选择把你扣下的，或者是怎么是拦截。但是呢，你看，我记得我碰见那个香港警察呢，他就会说：“好，那你们快走。” 你是刷脸了？他认识你吧？ 不是，香港警察认识我，我就危险了。对，然后香港警察就，快走，甚至于他说：“哎。”但你们要小心呐，前面还有摄像头。你明白吗？你说这种，我就认为啊，这就是人心一善，就是他虽然他有个自由裁量的范围，但是呢，他更知道你赶飞机啊，甚至我觉得这个警察可能觉得你还有可能会超速，因为你根本赶不及了，他甚至能说前面还有摄像头，哎，我就觉得，当然这是好的，这是白社会的例子，同样在这个黑社会里。有些个绑匪也好，小偷小摸也好，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人家要是这个给了赎金呢，你是不能撕票的，对不对？ 老规矩是吧？ 就有的时候啊，你说是不是？不管是369等什么样的人，他总还是一点善念啊。有的时候临头一刻其实是很宝贵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善念啊，这个。我们普通人或者说白社会，咱们先简单这么看这个事儿，白社会和黑社会的人表现善念，给人的心理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说这个你对我好，我就觉得是正常，对吗？你说有一犯罪分子，他本来他想弄死我，他忽然他心生怜悯把我放了，这本来我自由就是我的，我反而会觉得很感激他。哎，我觉得，哎呀，这一点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你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哎，就是这样的。 哎，他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说，也有一些人分析嘛，就是，通常在这种情境下，就这种关系里面，会产生两种效应，一个是就是如果就是很多人被劫持了哈，就像那个吴京老师那个战狼那种情境，如果这个坏人吧，这个单独对里面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对他产生一个这种依恋或者感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对一的时候是大概是7天吧， 所以左右是不是有一个时间，就是这个斯德哥尔摩的这个效应就该发生作用？ 对对对，有时候你会就是你不能管那个东西叫爱， 嗯， 就你会对那个让你失去自由的人啊，嗯、反而产生一种感情， 嗯、 这个就被认为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嘛。 就算是爱，你比如说一个渣男，他慢慢慢慢他慢慢慢慢变好了，和你一开始就碰上是一个好人，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所以还是做坏人划算哈、 啊，划算很多。 坏人就是哎，就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看就成佛了， 回头了。 没听说就是说你这个没洗过人 就成佛， 一直好好的当生成佛， 因为人家的那个改变的这个成本高啊，你们不要不服气。 成本是被他杀的人在付啊， 不是人家从坏人变成好人的成本多高啊，这个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所以哎，咱们先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呢，这个本着咱们这个精神是吧，李菁也是准备把今天的节目变成一个感谢他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坏人。 对，我首先就是因为这几天也聊了不少吧，我首先觉得这个人生真是不容易。我记得以前看过王朔的一个什么小短文吧，有我也不知道现在传的那个王朔太多了，他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人不容易，你在娘胎的时候没就是保住了哈，你成了一个人了，然后你出生的时候没被产铅夹死，然后你怎么一步没噎死没淹死，你长到今天不容易。我当时年轻时候对这话不理解，我现在比如说看传销看这个就是什么斑马线被撞倒，我真是觉得哎呀这个自求多福不容易。但是今天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我以前真是大学刚毕业的那几年经历一个事情，我真是还感念这个我永远不知道的这个小偷。为什么呢？我们那时候刚毕业，三个同事，三个女孩住在一个两居室的一个房子里面，是五楼，然后是一个顶层，夏天特别热，那时候又不舍得开空调，然后说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打完羽毛球我们三个人，然后我都热的就睡在地板上，而且都是夏天嘛，都穿特别少。早晨起来那个房间女孩说我包怎么到厅里了，然后呢我就是平时特别粗心，我说你还能记得你包是吗，是要在哪儿的，我说肯定是自己记不住了。后来他就说我钱包也不见了，我就说肯定是你随便放的，我说你今天我给你借点钱吧。哎，我怎么之后我钱包也不见了，也没当回事就上班了。上班路上越想越不对劲儿，后来他说我怎么觉得早晨看那个阳台不是就是水池子里面有那个就是好像工具那个油啊在那个水池子里面冲不掉的那个痕迹，说的我就开始发抖了，赶紧上单位找一个男同事陪我们再回来看，一看那个阳台上几个大手印儿，我们的包全都不见，都不知道。然后我们那个同事就说：“你们呐、啊，你们是这个别这个抱怨了，没把你们三个没就是你们三个多亏年轻睡得死，半夜但非一个人起来叫了，你们这三个人命都保不住。”然后说这个小偷还只偷钱没偷没干别的，说你们都感谢他吧。我现在想真是后怕，你说但凡有一个人醒了半夜一声尖叫，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北京发生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夏天，有一个人他隔壁是北京一个商店，是玉器一个公司，是八个女孩租在那一个房间里面，是一个公司租，他半夜睡不着觉太热，然后就想着隔壁住着八个女孩，她说闲着没事干什么，翻阳台过去看一看。这一下这个邪念一起啊，被一个人醒了尖叫，然后她就受不住了，一下把这八个女都杀了，就是九几年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后来我看那个就是那年夏天发生的，我们当时看了，我们三个人说，感谢这个人啊，这个严守职业规范，就只偷， 感谢不杀之恩是吗？ 就只偷啊，没有干别的。 哎呦，真是 吓死了！ 你要说这么说啊，我都碰见过这种 啊，你也遇到这种？ 哎，你知道我们去报警的时候，警察也这么说的 啊， 只丢点钱，你们就知足吧，都不立案。 是我多年前了，我曾经有一次啊，就是100米开外亲眼看着一个人，他这个在烧，他拿一种喷枪啊。这你知道烧那个，就你那个玻璃怎么能砸碎啊？ 嗯， 这他这据说是还是打火机，就烧一个点， 烧化了， 烧一个点，这烧之后一敲，你这玻璃就碎、 嗯。 我就往这边跑，就眼看着他把我这包拿出来，就跑。然后呢，我追了几步，因为马路上车太多，我就没追。后来呢，就是报警，那个这个警察就说你不要追，说像碰这种情况，你包丢了。你追他追到那个黑的地方啊， 嗯， 那你这可能他就这个，我就说我碰见过，我就是， 你知道那种就掠包的骑着摩托车， 嗯嗯， 有时候有一次半夜，也是多年前的，就还年轻，就是蹭一下从把我拿走，你本能的就追嘛，哎，他本能的不跑哎，他一看你追啊，咔把摩托车停下，后座下来一小子，我就记我记得， 真的呀， 啪一下弹簧刀就出来，就这么对着我， 是哪深圳啊？ 在当年在广州，很多年前了，我就落荒而逃，你知道吗？ 那你有可能碰上或砍手或者砍脚的。他不同、 啊、对对对， 不同的村还不一样。 当年广州那边还有叫砍手党， 嗯，不同的村还不一样。 后来那个摩的都是好像也是因为这个都被禁了嘛， 严党 嘛，对对。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就是这些犯罪还真是有明显的宗族和这个地域特点。 嗯、 说湖南的有一些，但没有地域，没有这个地图炮的意思。说湖南有的村就是砍手党，有的村就是砍脚党。啊，有的村就是专门开打印店，然后 是， 当然其他省份也有些不同的犯罪方式。 对，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啊，就是说这个有时候临头这一扇呢、啊，哎，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多大功德。 嗯、 你说感谢，我真的我特别想感谢一个我们石家庄的一个小偷，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啊，我们 这节目是走歪了， 不是，就是我要替我父亲感谢他，你知道吗？就是我父亲呢。你要知道老人呐、啊，你说丢个10块钱呢，可能就高血压了。这老的咱们这个老人，然后我爸那天就给我讲，就是他去超市买东西，他提着一个袋子，他提着一个袋子，好看，结果呢，哎，突然就发现要买单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这个袋子里啊钱包不见了。 嗯， 哎，钱包里呢有500块钱，有身份证。还有可能一些老人的那个卡呀，坐车的那个卡啊，没了。然后我跟我爸说，我说你发现没了，你就买不了东西了。哎，我爸说这个，我就又在超市里转了半个小时。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在超市里没钱了，钱包偷走了？为什么我爸在超市里还转了半个小时？你知道？就呆了， 嗯， 老人呐、啊， 而且想找回来， 老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你知道吗？就是他愣能在超市里就其实就是茫然了， 嗯， 再转了半个小时， 他、 说我就看了， 非常大的打击了，嗯、 对，这其实你知道这老人他说非常大的，然后呢，但是呢转了半个小时之后呢，他突然又发现了钱包在他包里， 就还给他了， 在他袋子啊还给他了，他一打开里边只少了500块钱。 嗯， 身份证啊，各种各样的证件，全在里头。 哎，我就说这小偷啊，你当然说的， 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觉得人品好的是吗？ 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说当然那个公安该打击还是打击啊，但是呢，仅就这件行为来说，我就觉得，哎，他把这个一个老人的钱包拿走，你知道这是有一定风险的。他打开看，哎，我要叫我说扔在垃圾桶附近就完了。 嗯， 他这艺高人胆大呀。你想跟着我爸在超市里，他等于还得找个机会把这个钱包 丢进去 不被人发现。 嗯， 这个是不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万一被发现了呢？ 可能当时也看老爷子，确实可能眼神也不太 好。哎，对，我想跟你， 我就说，你说是不是心中他也是有？别看他说他不是好人， 嗯， 但是毕竟心中也有一善呐。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得感谢里斯本的一个小偷。我去年在里斯本的时候， 导向还在， 导向 节目导向。导向 太，我在里斯本就是这样，就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条街，然后那个就是佩索阿的故居，我不知道大家去没过，就是很热闹。然后呢，我就背着个双肩背，我这个警戒心一向不怎么重哈，就看热闹。哎，这个鞋挺好看，进去逛一逛，还买了一双，拿钱包的时候还记得里面有个什么200欧元吧，还付了钱，剩了一把零钱放在双肩背里。然后呢，我到宾馆的时候，可能也就只有几百米的路，还没等进楼梯，这边的信用卡公司给我打电话，要不我说还得感谢咱们这信用卡公司，说你是不是在欧洲要刷10000欧元？我说天哪，我哪有10000欧元要刷？我说不是我，我说不对呀，刚才钱包还在呢，我就赶紧回来一看，我钱包还在，信用卡不见了。你说他技术高不高啊？当然，那个剩点零的欧元也不见了。你说这个小偷，你是说是说我太粗心了，是小偷技艺太高，就跟着我就等于把信用卡掏出来了，再把我钱包放回去，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哎，真的。 所以我也得感谢他，我其他都在，就信用卡不在。 对，咱们有这个运，真的。我发现我们家人呢，净碰见好人，就是说， 好小偷嘛。 就我说上次我就说报警，我那个包没了呀。 嗯。 最后就是我的护照、什么什么通行证或者各种各证件，那个包甚至包括信用卡，那个那小偷都没要，就扔在发誓的那个路段呢，那个垃圾桶里。最后清洁工在垃圾桶里 找到了。 我觉得这种小说特别好，就是 好人到处都有。咱们先接着广告。 您这节目还能正常播？ 谢谢小说，谢谢小说。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是吧？人间处处有大 爱，有大爱，有大爱。我跟 你讲，哎，不过严肃起来讲，其实您刚才说的就是心存那个一念。其实很多人在就讲到那个柏林墙的时候，不是当年那个翻柏林墙，很多人都要被打的吗？他就是说要枪口抬高一寸，有的人其实就是叫枪口抬高一寸嘛。你有这个执法权，但你最后还有没有一个？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良知，我是履行了，但是我这枪口是偷偷的可以提高一寸。 这个其实 我觉得这个真是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难的。 对，你就人性没有泯灭的一个标志。 对呀、啊， 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 level 的就是全民，这个等于说全民都得有的，因为我们就倾向于不会认为说警察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最高线嘛，对吧？我全民都会有的这种枪口抬高一寸这个意识是非常。这个强的人文主义的涵养才会得来的，他不是说你简简单单一个兵荒马乱的一个社会，大家都有这个意识，这我不相信。 那就像那个窃听叫什么窃听风云吧，还是窃听什么？那最后那个人嘛，最后当然他是也是因为对那个女的也产生一种莫名的那种依恋哈、感情。 但是后来那个电影的反响是，他们找到当年东德就是窃听的那帮人， 是没有这样一个人， 一例都没有。绝对没有毅力。 这个为什么是很难的？这就是过去这个马克思讲的这个人的异化的这个概念。你这个咱就说你不说别的，比如说一个，你就说一个娱乐记者，一个狗仔队或者一个八卦记者，你知道他有他的专业主义激情啊。对他来说，挖掘别人的隐私是就是人生自我实现的理想。 对， 你不是你就是当人变成了一个工具的时候，你会变成另一种工具的人。你比如说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些医生，那么他原来战前他是个好医生啊，这个扶危救难的，但是当他进入了这个体系，你的目的就是研究出怎么能够多杀犹太人， 就是后来 这个阿伦特写的那个人嘛，那个对 呀， 平庸的 审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 你我就发现这个到后来战后审判的时候，好像也正是凤毛麟角，就只有一个两个那个人性的觉醒，就是当时有这个纳粹的这个人，他就是像你说的这种，他没有参与作恶。我就觉得在当时他们那种气氛下，真的是很难的。 一方面呢，一个人不可避免的要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我说白了，我们所有人是任何人都是机器的一部分。 对呀、啊啊。 另一方面呢，在成为机器的这个齿轮转动的过程中呢，我们是不是抬起头来想想说，哎，我是个人，你就是这一闪念，你不一定做任何事情，你其实这个人文主义的光辉就闪亮了。 很多咱们做记者的就更熟悉了，就碰见很多啊危险的场合的时候，一个记者。我知道，那有的记者那是完全的，哪怕这人都快死了，咔咔咔咔咔咔拍，这家伙得奖的新闻照片呢，在那个时候你不能说他是没有理想的，但是他的理想奔了那个新闻理想去了。可是呢，也有的记者选择我不要这个新闻，我也要救这个人。 当年普利策新闻奖有一张照片， 就是秃鹰嘛， 一个秃鹫在那等着那个小女孩死，然后去吃它嘛。那个记者拍下来这张照片， 自杀了。 然后他拍完之后，他坐在那儿。抽烟哭，那你这时候你就知道他的人文主义，他的那个良知是完全没有泯灭的。但是这个小女孩她已经救不了了，她把那个秃鹫赶走了，但是小女孩还是死了。 但是她背负着很沉重的压力。 三个月之后她就自杀了。 所以你看，这个里边实际是很哲学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是一架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的时候，你有没有责任去管这架机器最后生产出来的是什么？ 但是对我觉得，就比如说像在这种什么像德国什么这种咱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人道主义灾难，其实很多人他会归咎于一个体制，说在这种上没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是服从。但是你还是能看到，就是我就说人性没有泯灭或人性光辉的一些地方，有些人他还是保留了这个，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的。我上次在哪儿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文章，就提到了一点，我当时心里真的就是。心头一软呐、他就说一个老教授，他被调，他是什么反革命学术什么权威，就是给他调的一个很沉的很沉的一个牌子，然后是一个铁丝勒着他在那个底下晒，他都觉得他都快不行了。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学生冲下来就踢了他一脚，说你这个反革命你还有资格站着，就腾一下给他踢了，他就跪下来了。后来他就意识到是那个人就救了他一命。 真的是。 是啊，我就说你可以，你说没有人会觉得，如果这个老教授死了，没有人会觉得我对他负责。就像有一句谚语说，没有一个云会觉得他要对这个暴风雨负责，就这么多云聚在一起。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做一些举动的。我就是觉得真的，真的，这是我们作为人的特别珍贵的地方。 对，当这样做的时候，那大写的人字是太阳，天上飘来一个字儿，这大写的 这都是人， 是吧？这都是人。 我们的节目终于回归正题了。 回归正题，对对，这个倒下， 不能说从得从小偷到好人。 我们一开始谈的什么话题来着？ 就是这个 模特， 对对对。 然后你还是喜欢谈的事儿。 我希望把这个舆论导向弄回来了。 哎，但是我就是说，像这种啊，临头的这一扇呢、啊嗯，这真的是一个就是人呐、啊、得救的一个契机。 雪中送炭， 黄牌。